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依然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this program of、charity sponsored walking holiday. And in the second partof this introduction, you're going to learn about their itinerary.、那在这一部分呢，我们会听到这个徒步旅行假期的日程安排。好，那这个单词呢，对于好多同学来讲可能是个生词了，叫 itinerary。 我给大家拼一下， itinerary、叫 itinerary。 这个单词呢，其实在旅游公司发的行程，比如说第一天啊，我们抵达饭店，接机，然后呢回饭店休息。第二天啊，我们游览景点一啊等等，这个整个的安排就叫 itinerary。好，那么待会儿咱们大家听的时候呢，请大家一边听一边记一下每天都干什么啊，这个 itinerary 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好，其中呢他提到了有一个 temple 啊，他们会去看一个庙，寺庙。这个 temple 说起来 temple 呢，对于中国的建筑比较熟悉的人呢并不陌生啊。这个寺庙嘛，比如说在北京就有雍和宫 Lama Temple 啊，就是雍和宫就是一个寺庙。 嗯， 好，那么他们还会提到的地点呢，有这个 carvings 啊，这个地方呢会有雕刻啊。好，还有呢 forest。有森林，还有 waterfall， 有瀑布等等。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对于每日行程安排的介绍。 I hope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eople interested. I will be distributing leaflets at the end where you can find out more information. But just for the moment, I'll outline the itinerary, the main high points of the holiday. Obviously, you'll start by flying out to Kishba, the capital city, on day one.After a couple of days to acclimatize yourself, you'll start the trek on day three, walking through the enormous Katiba Forest, which will take the whole of the day. Day four takes us higher up, going through the foothills, past a number of villages, and visiting a school for the disabled in Sohan. Then you have a rest day, that's day five, before going to the spectacular Kumi Temple, with 12th century carvings, set in a small forest by a lake.And that's day six, the highlight for many. We stay near there for day seven, because then comes the hardest day, walking through very mountainous country, but culminating in a swim in the Pate Falls. This is the highest waterfall in the region. Day nine is much easier, with part of the day spent in a village where they make some of the gorgeous red blankets. Then back down to Kishba and the journey home. So, you can see it's a pretty packed timetabl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这段听力听完了啊，很短的一段听力，一分多钟。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每天他们都干些什么。 他说 I hope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eople interested. I'll be distributing leaflets at the end where you can find out more information. But just for the moment, I will outline the itinerary, the main high points of the holiday. 好，他说呢，希望呢现在还有人对我介绍的东西感兴趣，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发这个小的彩页介绍。那么呢，你可以在这个介绍中呢获得更多的信息。那目前为止呢，我先给大家简单的概括的介绍一下行程啊，就是主要的这个比较精彩的活动。Obviously, you will start by flying out to Kishbar, the capital city, on day one. 啊，他说在第一天的时候，显然呢，你要先乘坐飞机到达 Kishbar, 啊，这个首府城市。After a couple of days.To acclimatize yourself, you will start the trek on day three, walking through the enormous Katiba forest, which will take the whole of the day. 他说呢，在后续的几天，你要先熟悉环境啊。这里边用了一个词叫 to acclimatize yourself, climate 啊，气候，主要是呢让你自己身体适应那儿的气候。那 acclimatize yourself 就是令自己适应这个气候。You will start the trek on day three. 那正式的徒步旅行是在第三天开始的。那这个行程呢，就是 walking through the enormous Katiba forest. 啊，我们会穿在 Katiba 大森林这个巨大的森林里边，在里边穿行。啊，那么这个呢，会把一整天作为为主的活动。Day four.Takes us higher up, going through the foothills, past a number of villages, and visiting a school for the disabled in Sohan. 到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会爬得更高，我们会穿过 foothills, 有一些山丘，并且呢会路过若干个村庄，同时我们会去参观，残疾儿童。这个是位于搜汉的残疾儿童学校。Then you have a rest day. 啊，之后呢，接下来这一天呢就是休息。That's day five, 也就是第五天是休息。Before going to the spectacular Kumi Temple. 啊，然后接下来就要去这个 Kumi Temple. 这是一座庙，叫 Kumi 庙。 哎，这个庙里有什么神奇的呢 ？With 12th century carvings. 有12世纪的。Carvings 雕刻 对 艺术， 所以说呢，在这个庙里边呢，你会去看到十二世纪的雕刻。十二世纪，咱们掐算一下，相当于中国历史的哪朝哪代、啊？ 就是1100几几年的意思、啊。 哎，也就是元朝啊，大概是元朝的这个时间段啊。Set in a small forest by a lake 啊，那这个位于湖边有这么一个小的树林啊，这是这个庙宇所处的位置 ，and that's。Day six, 啊，这就是第六天的安排。The highlight for many, 啊，那这个对于许多行走参加这次行走假期的人来讲呢，都是一个算一个高潮啊。Highlight 就是这个精彩的部分。We stay near there for day seven. 那我们在那个附近呢一直住到第七天 ，because then comes the hardest day. 因为呢，在这之后呢，就会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任务艰巨的这么一天 ，walking through very mountainous country 啊，那会在这个山区啊崎岖的山路上、郊外这么一个环境中去行走 ，but culminating in a swim in the Partey Falls 啊，最后达到高潮结束的时候，就是在 Partey 这个地方的瀑布游个泳。整个行程就结束了。This is the highest waterfall in the region. 啊，这个呢，瀑布是当地地区最高的一个瀑布。Waterfall 是瀑布的意思。Day nine, 啊 is much easier. 到第九天呢，这个行走的就比较简单了，比较容易了。With part of the day spent in the village where they make some of the gorgeous red blankets.啊，那么这一天呢，我们会花一部分时间去这个一个特别的村庄啊。这个村庄呢是出产特别精美的红色的这个毯子 ，blanket

Let's 就是表示一个小型的东西啊，比如说droplet 是小水滴， leaflet 小的彩叶。好，那这个分发小的彩叶，英文的动词是 distribute 啊，这个重音请大家念对了，跟我读一下 distribute。 distribute 它的名词是 distribution， 重音就变成 bu。 那么这个单词呢是分发的意思，分销也是这个词的含义。比如说你在卖东西的时候啊，这个产品需要通过分销商去批发啊，那就可以说 the products are distributed through distributors products are sold through distributors， 是通过这个分销商卖出。下面一个词呢，这个 leaflets 就是彩叶、 leaf 本身是叶子的意思， 对， 然后你想什么东西跟叶子是 一样， 一 片 一片的，就是 leaflets 彩叶啊，传单啊， 没错， 它就是薄薄的一张，跟叶子是一样的，所以也叫做 leaflets。 对，leaflets 呢，它在那个国外呢，就是超市会定期的发，现在国内的超市也是定期发，比如说我这个未来两周我的这个哪个菜是有折扣的，是多少钱啊，就发到每家每户的手里。那国外呢，这个 leaflets 的分发呢，它的规模能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整口袋各种商店的 leaflets 啊都提前分好了，然后有专门的这个小孩挨家挨户的派送，给你去放在这一整塑料袋呢，挂在门把上啊，这是他的这个 leaflets 啊 ，to distribute leaflets 啊。那么当然，这个小孩呢发多少份出去，他根据这个呢有报酬。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不错的词 ，to acclimatize oneself。这次我给大家拼一下，是 acclimatize， to acclimatize。就是使自己适应一个气候和水土。那请大家造一个句子哈，刚刚到西藏地区的人啊，需要多多的休息，因为他要适应当地的这个海拔。英文怎么说呢？刚到西藏的游客需要先休息几天，使自己适应那里的高海拔。 用哪一个单词？ 用 acclimatize oneself。 The visitors who just arrived in Tibet need to acclimatize themselves first. 对, 对、they need to take a few days rest in order to acclimatize themselves. Travelers to Tibet should take a few days rest first to acclimatize themselves. 这挺简单的吧、好，下面一个词是 set, S-E-T,、set 就是位于。它是一个过去分词，在课文中他说有这个 temple with 12th century carvings set in a small forest， 它就是 located in a small forest。 那么在湖边呢，英文的介词呢用 by a lake、那请大家造一个句子，说湖边呢有一个小木屋、英文就是 there is a cottage by a lake、湖边有个小木屋，你一想这个绿树啊小船呐、就挺有诗意的。好，再来一个词叫 culminate， 我觉得好多人觉得是个生词， C-U-L-M-I-N-A-T-E。 culminate 这个词课文中说 but culminating in a swim， 好，那 culminate 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是到达顶点的意思，就是最后达到高潮啊，这个整个行程中的最绝顶的啊，终极的最高点就是去游泳啊，去那个瀑布游泳。culminate， 及物动词。好，那我们这个词汇呢，单独的去扩展和习练就到此为止。下面我们还有时间。 好，我们再听一遍今天的录音。 I hope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eople interested.I will be distributing leaflets at the end where you can find out more information. But just for the moment, I'll outline the itinerary, the main high points of the holiday. Obviously, you'll start by flying out to Kishba,